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硅谷高管的 UIE 增长论。在我刚刚进入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时，干劲儿很足，经常会跟我的导师说，我想到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靠谱，肯定可以帮助咱们的产品实现增长，我们试试吧。我这样跟我的恩师说了几次后，他跟我说，我发现你经常会有一个新想法，然后找证据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并没有全盘考虑所有可能的机会，而是直接跳到了这一个想法上。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了解、找到、执行这个增长理论。了解就是要综合理解用户体验的每一步，然后深挖每一步中每一类用户群体的数据。找到就是在了解之后找到有意思的数据点，挖掘出具体的想法，并且选定最重要的想法。执行就是设计开发，然后进行实验验证，如果实验结果靠谱就发布。用我导师的话说，就是我的问题是只做了找到和执行，但是没有了解。如果没有充分了解产品每一步用户流的表现情况，就不能找到最具价值的想法。结果是这样做可能会对产品指标有积极影响，但却忽略了更好的主意。这个增长理论点醒了我，使我受益匪浅，到现在我都以此为警钟。接下来我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给你讲讲如何把了解、找到、执行这个增长理论应用到实际的产品增长中。先给你推荐一个我现在最喜欢用的也是最好用的了解的方法，那就是产品流程的每一步完成率的表格，也就是下面的表格。这个完成率的表格描述的是刚刚下载了 APP 的新用户如何开启使用 APP 的体验，包括了注册账号、设定密码、关注朋友等。也就是说，当用户完成了最后一步，他们就完成了新用户的设定，可以开始使用 APP 了。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但是如果用户没能坚持到最后一步，那么每一步都会降低用户的活跃度。比如如果用户没有注册成功，后面的体验就无法开始。再比如如果用户没有开启消息提醒功能，我们就没有通知用户新消息的途径。再比如如果用户没有得到其他好友的关注，他就无法真正体会到这个 APP 的价值。表中的每一列代表了不同的平台，因为 iOS、 安卓和网页版的设计界面是不同的。表中的每一行代表进行到这一步的用户中百分之多少完成了相关操作。因为隐私原因，我改动了表格中的一部分数据和信息，但这并不影响你对今天内容的理解。比如 80% 的 iOS 用户下载之后点击了注册按钮，在点击了注册之后，30%的人使用 Facebook 登录，55%新建用户名，剩下的15%流失了。我们这里假设在所有用户中， iOS 端用户占 50%， 安卓端用户占 45%， 网页端用户占 5%。 有了这个完成率的表格，接下来你就可以分析表中的数据，利用了解、找到、执行理论实现产品增长了。第一步，了解。了解的意思是要把整体的产品流程按一定的逻辑结构划分，分别看各个步骤的数据，从而了解产品的哪个部分有进一步增长的机会。通过上面表格中的数据，你发现了下面三点。一，用户在网页版绑定手机这一步流失极其严重。二，用户在 iOS 版开启提醒消息的比例非常低。三，用户在 iOS 版点击注册以后，使用 Facebook 登录的比例非常低。接下来你需要分析一下出现这三种现象的原因，并试着提出解决方案。一，通过用户调查，我们发现使用网页版的用户一般都是使用电脑或者 iPad 登录，这个时候手机不一定在身边，绑定手机这一步需要他们找到手机进行验证，所以比较麻烦。针对这一项内容，我们尝试增加邮件验证的功能，这样可以方便他们在同一台设备上完成验证。二，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 iOS 版用户开启消息提醒的比例较低，原因是 iOS 系统在开启消息提醒功能时会询问用户是不是愿意开启这个功能， 这时大部分用户并不了解产品，而我们也没有给他们介绍产品的功能，所以大部分用户都会选择不开启这个功能。针对这一项内容，我们的想法是，要么在用户刚开始使用时就向他们介绍产品的功能，要么等到用户体会到 APP 的价值，建立了对 APP 的信任后，再询问他们是否要开启消息提醒的功能。三，对于 iOS 用户使用 Facebook 登录比例较低这一项，我们发现 iOS 使用 Facebook 登录时，系统会跳转到浏览器，打开的是网页版的 Facebook。这时很多用户还没有登录网页版的 Facebook， 所以他们需要重新登录一次，而安卓用户可以直接跳转到 Facebook 的 App， 无需重新登录。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么修改一下 iOS 的逻辑，让它调转到 Facebook 的 App 而不是网页，要么就在网页版增加根据 App 自动同步用户名密码的功能，从而实现自动登录。第二步，找到。首先你要知道你们在乎的最高层指标是什么，找到最重要的问题，然后设定相关的产品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先估测每一个新功能可能带来的价值有多大。一，网页版用户在所有用户中的比例非常低，只有 5% 左右，大部分用户直接使用安卓或者 iOS 平台的 App， 所以网页版的功能优化的价值一般。二，打开消息提醒和新增用户无关，更多的是留存。那么开启消息提醒对用户留存有什么作用呢？假设我们发现开启消息提醒功能的用户比例提高 20%， 可以让用户的7天留存天数增加 5%。 现在只有 50% 的用户开启了消息提醒，所以这一步的优化可以提升的极限是 50%。 三，使用 Facebook 登录新建用户这一步，目的是让用户创建用户名。如果用户点击使用 Facebook 登录这个按钮，可以直接创建新账户，那就比让用户想一个别人没有注册过的用户名体验要好得多。如果能让更多的用户轻松使用 Facebook 登录来创建用户名和账号，也就是可以提升新增用户的数量。现在 85% 的用户能够完成新增用户名这一步，所以我们其实就需要让剩余的 15% 的流失用户完成这一步。这是一个功能的最大潜在价值。当然，因为这个功能只有 iOS 才使用，而 iOS 端用户占用户总量的 50%， 所以你需要综合考虑这个数量的提升对总指标的贡献是多少。完成了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我们需要找出哪个是最重要的。很显然，第一项没有那么重要，因为 5% 的比例实在太低了。接下来，我们需要着重分析第二项和第三项，对比优化哪个功能的价值更高。通过上面的分析，你可以看到，一个是通过留存帮助增长，一个是通过新增帮助增长。那么到底哪个对产品增长的贡献潜力更大呢？注意，这里用的是潜力，因为没人能在这一步确定我们新的产品设计对总指标的影响到底是多少，所以这一部分其实需要在做好潜力计算之后再做出产品决定。比如你现在无法确定优化使用 Facebook 登录新建用户这一步后，用户的完成率可以从 85% 提升到多少，那最好的情况就是假设可以让所有用户都不流失，来判断到底能够增加多少，这也就是潜力的一个估计方式。第三步，执行。假设这个产品的薄弱环节是新增用户量，所以通过上面的判断，你决定先优化使用 Facebook 登录新建用户这一步，因为它可以直接提升产品的新增用户。我们设计的解决方案是在用户点击使用 Facebook 登录后新增了一个功能，用户可以直接跳转到 Facebook 的 App 中，而不用再去 Facebook 网页版重新登录 Facebook 账号。这时我们需要明确这个新功能的成功指标是什么。很显然，它的成功指标就是用户在这一步的完成率以及新增用户数量。明确了这些问题后，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新功能进行设计和开发了。接下来，你就可以按照上两篇的增长黑客和优化产品团队工作流程的方式来实现产品增长了。下面，我给你归纳一下了解、找到、执行增长论的重点。 一，尽可能多的了解要优化的用户体验的一步步过程。我们在这里只是分成了安卓、iOS 和网页版，但是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国家、不同年龄层、付费或免费等。比如在印度，女性对隐私的保护比较重视，一开始就让他们通过通讯录加好友，他们可能会有所顾忌。不如先给他们推荐比较火的印度账号，先提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了解产品是怎么用的。我也在自己的一个产品中按照国家划分过一次，虽然当时这样划分的结果不是特别理想，但重点是了解的这个过程，要把可能性想得更全面一些，一点点的分析机会在哪里。二，通过了解到的数据进行找到的时候，要注意怎么看，左右对比。是要看不同平台的用户流失的情况，如果知道了 iOS 在某一步的流失率高于安卓，那就可以仔细研究两者之间在这一步体验有何不同，包括设计、产品运行速度、语言、产品流程的系统区别等等。上下对比，看的是产品流中每一步的用户流失情况，如果某一步的流失率非常高，一方面考虑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提升，比如我上文说的增加提醒消息的开启率，一方面可以考虑这一步到底值不值得，或者是不是可以换顺序。比如，如果增加好友更重要，开启提醒消息流失的最多，那你是不是可以让用户先加好友，再让他们开启消息提醒功能？或者去掉提醒消息这一步，对用户体验会有什么损害？要看整体的数据，我们写了从这一步到下一步的完成率，但是整个产品体验的完成率是要把每一步的完成率做乘法，那么最终的完成率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了，也就说明大部分用户都在一步一步中流失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某几个步骤整合成一个，或者直接让用户选择默认，然后我们把该做的都做好，整体看可以让你不拘于每一步的优化，而是整个产品体验的优化。接下来我给你提炼一下今天内容的要点。了解、找到、执行增长论是硅谷顶级科技公司的增长方法论，屡试不爽，其核心在于先了解。了解可以建立一张用户流程步骤图，一步步列出用户的完成率和流失率，再通过分析不同平台、国家、用户群体之间的关系，了解尽可能多的潜在机会。找到就是要通过估测我们上一步了解到的机会到底有多大，制定应该做的产品功能，判断哪个产品功能作用最大，我们优先处理。最后就是执行，是指通过上面的分析进行设计和开发，做 AB 试验看结果，不断优化功能，从而发布新功能，促进增长的过程。最后请你思考一下腾讯微视增长的了解图。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